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去北京，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好，电影动画配音英语又开始了，同学们准时到达直播间，因为在每一节课的一开始呢，照例是我们的舞台展示环节 Showtime。 对了，我们非常期待上周啊，同学们对于那个神龙武士出场的那一段会怎么把握呢？怎么练习呢？今天又会怎么展示呢？大家已经摩拳擦掌迫不及待了。 是啊， 我们来有请出今天登场的同学。其实呢，只要你哈，不管你是新同学老同学，只要你愿意参加，我们的节目都会为你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毕竟能够在电台里听到自己的声音还是蛮不一样的。 Unique and special. 有请出第一位同学，木商的秋天。 Oh, what's going on? What are you pointing?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ed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How interesting.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Him. Who? You. Me? 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谢谢第一次参加的同学啊，谢谢。 整体上说是非常好，听起来非常舒服，非常流畅啊，大家都能感觉到他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中呢，呼吸非常的自然，就是这个英语你自己读得舒服，别人听着也舒服，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有的同学呢，他的配音是属于比较炸的，有的同学是属于比较舒服的那一种。 对， 他这个就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呢，他还是少一些，就是电影里面啊原来的这种配音的这种就是剧中角色的感觉。 也就是情感的这种对应哈，我觉得这个需要花时间去理解的，也要入戏。其实我们的这个情感呢，在这个英文表达当中和歌曲当中都要排第一位。 它的气息呢是非常流畅的啊，但是在情感上呢需要再提起来一些。 没错， 一会儿咱们听听后面几位同学啊，他们的情感是怎么来把握的。第二位呢是刘辉。 What's going on? Where? What are you pointing?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How interesting.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Him. Who? You. Me? 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a Dragon Warrior. What? 刘辉这位同学是真的练习了很多遍，他真的有一股练习的劲头。 对，非常的投入，能感觉到，而且在很多的细节上也非常的关注。那么在这个语言的基本功上还是要下功夫。 是，你的这个舌头啊，哈，这个舌头一定要这个做到位。 对，元辅音呢是训练的重点。元辅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是穿插始终的，是躲不开的事情，所以还是要把元辅音的这种基本功，比如说通过音标啊这种方式呢，先要把它做一遍正音处理。 元音呢要读得饱满哈，辅音呢要读得到位。 对， 所以元辅音的这种搭配呀，一定是要基本功要非常的扎实。 没错， 基本功非常扎实，然后你再练这个短句子的时候，或者是练词组的时候，你才会比较游刃有余，因为你已经练得很熟了，练得很好了，所以说无论什么的组合你都不会害怕。 对，在句子当中要重新认识元辅音的这种作用，你会在句子当中重新找到元辅音应该有的一个位置和高度和尺寸。那这个呢，我觉得需要花时间来训练。 好，给你老师给你指明了一个练习的方向啊，再接再厉，继续加油 加油。 也是新同学叫 Carrie。 Stop, wait, who told you to? Master 乌龟 wait, definitely be panda can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You about point tigers and that thing, funny frightful.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There are no accidents. 嗯，我们的这位 Carrie 同学啊，他这个说话的时候啊，有点这个一字一顿的感觉啊， 嗯， 有点像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 嗯，是，这个语速啊，语速要根据我们正常要求的节奏走，也不宜太快，也不宜太慢。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语速的快可以啊，让对方感觉信息量大，但也可以让感觉到你紧张。或者缺少社交经验，所以语速的控制是非常讲究的。 嗯， 啊，语速如果是慢的话呢，证明你说的话很重要，也证明你给对方留下了思考的时间。啊，这里面还是要根据原文来处理语速。 哎，我们 PK 台的这个发音课上呢，为大家强调过啊，一定要气流一致。那气流一致呢，就是说你在读这些有间断性的这种词组的时候，你也要气流一致。但是呢，不是说你整个气流就断掉了，你有停顿，但是你的气流是要一致的。 我们管这个叫 coherence， 也就是说你要有一种什么呢，哪怕是藕断了仍然丝连着的感觉， 就是这个感觉、 嗯、 藕断了哪怕丝连着， 对， 就你不能真的就在丝都断了， 对， 那就成了真的是一字一顿了。 对，停顿的话是没有绝对的，它不是真的停，而是意犹未尽的感觉。 嗯，是词停了但是气不停， 没错， 要把握这个哈。LJ，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老同学组了哈。 Oh, what's going on? Where? Where are you pointing?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How interesting.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Him. Who? You. Me?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What? What? What? What? 你看他的这个配音呢，人物的层次就出来了，你能至少听得出来是有几个，至少是有几个人。 对，对，在情感上呢，划分的清楚，就相当于给一幅画面着上了不同的颜色，这样的话你看清楚了远近，对吧？和他的层次，这个情感起到的作用啊，真的是一般的就是技法和技能的话是无法来弥补的。 嗯， 也是我们这个将语言功能化艺术化的时候要考虑的第一个要素。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来感受到什么呢，语言给你带来的那种特殊的魅力，就是它那情感的魅力、 嗯、 啊。 当然细节地方还是要注意打磨啊，还是要继续打磨、嗯、像 well 这种词语啊， pointing这种词语还是要发音要到位一些比较好。 对、嗯、 接下来就是评warmer。 Oh, what's going on? Where? What a pointing.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How interesting.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Him? Who? You? Me?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What? What? What? What? 嗯，大家对后面那几个 what 的处理都很好。 嗯，是。那这个不同的人物啊，他的这个语速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在语速上有所区别。也就是说 ，Master Shifu、Master Wugui 他们不是一个性格啊，他们的语言表达当中存在着很多的什么呢？很多的这种。心态的变化和情感的变化，所以他们表达里面肯定语速是不一样的，所以要保持什么呢，他的个性啊，通过自己的声音保留人家的个性。 嗯， Warmer 如果说在自己的声音的这个变音上如果在做着处理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 嗯，是 啊，他本身音质就很好， 他应该是一个很干净利落的人啊。 哎，是不是啊，我们猜测了一下。接下来是平静。 哇，What's going on? Where? Where?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ed to say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How interesting.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Him? Who? You? Me? 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What? What? What?What? 好，这是平静的作业。 嗯，还是那么一如既往的优秀。 这是其实前面这些地方啊，就让什么晕在地上啊，搞不清状况啊，这种情景对大家来说真的很考验，因为你生活中其实这种情景很少，你也不是专业的演员，是不是？ 是， 你真的不容易的把握到他那种到底这话轻要轻到什么程度，是吧？嗯，但是呢又要清晰，声音轻，但是呢吐字又要清晰，是怎么个程度，怎么把握，其实对大家来说是很难的。 对，这也在开发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口才、自己个性中的多面性啊。这个有人说双重性格，你学了电影配音以后，你不是双重性格了，你可能是六面的性格， 嗯， 十面、二十面都有可能， 就是好几种， 对， 至少都得好几种，而且你对这个人物的这种喜怒哀乐，你要有把握， 对， 是吧？ 对，这就是喜怒哀乐，至少是四种。 嗯， 对吧？ 嗯，所以说你要是在 performing art 上面，你得是非常的、非常的灵活的，不能给人感觉比较死板， 没错， 不能就一个样儿。 对，所以有的人呢说声音特别的好听，但是声音缺少变化性。如果你的声音富于变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一点啊。当然了，你也变成了一个多才多艺、赋予个人吸引力的一个人啊，打造你内在的吸引力，这也是个办法。 嗯，接下来是 Cathy。 Oh, what's going on? Where? What are you pointing?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is. How interesting,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Him? Who? You? Me?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What? What? What? What? 嗯 ，Cathy 是真的是越配越好了哈，他现在对这个句子的轻重缓急的把握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啊。 嗯，而且这个在不同场景中也在切换自己的这种角色，这个非常的好。 其实大家一听得出，听就能听得出来，什么人他放得开，是不是？ 对。 哎，聊天室当中的教 FM 这位同学说，我就是放不开。其实你要是放不开的话，也没大碍，因为你可以有你放不开的一种表达方式，对吧？ 告诉你怎么样放得开啊？说着说着，练着练着，听着节目，慢慢就放开了。 哎，对，耳濡目染。 有同学说了，我学英语没动力，那你听着听着节目，跟着练，动力就来了。 对呀、 啊，投入不够啊！ 你看我们私下都是很内向的。 对呀、啊，我那个我比对我们俩都是特别内向的。 我们俩都私下都挺内向的，都不怎么说话， 走路都不抬头。 啊，对吧？人淹没人堆里都会多看一眼啊。 对， 这不是主持节目逼的吗？ 好像我们一直在被边缘化了。 我们这不都逼的吗？ 被逼的哈。 那得放开自己啊。 啊。 是吧？ 没错， 大家要多开发一下自己这方面的个性，因为英语的这门语言，它不是用来平白的叙述的，它不是一个叙述型的语言，它就是一个比较情感表达型的语言。 对，你看有时候老外说话张牙舞爪，其实他不是说他们很奇怪，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就眉飞色舞的， 就 是这样， 就这样 啊、 嗯。对， 你看我们办公室那些老外，要么个个说话都很有自己的特色，要么就是语速极快，你根本听不清楚在说什么、 嗯、 啊，要不就是特别的夸张。 嗯， 反正要不呢，就是反正都有自己的一套特色。 嗯， 所以感觉这个语言，它真的这门语言是很神奇的，它能改变你。白天 ，Stop, wait, who taught you to, Master Ugui, wait, therefore be panda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You're about to point at Tigerson, the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There was just an accident. There are no accident. 这老板来了哈。 嗯， 老板的气势， 气势够强， 很盛、啊， 适合于在招聘会上出现啊。 对呀、啊，适合做点演讲，历史演讲、 嗯。对，做个双选会什么之类的，嗯，挺好。我觉得，嗯，就是做什么事情吧，你配音也好，听节目也好，完成作业，开心就好。我觉得你读的挺开心的，这就已经很好了。 嗯，而且他读的很自信， 开心自信呢，富于成就感， 很自信。 哎、这个就我觉得 有你自己的表达方式。 对、 啊，随便让你上去 hold 住一场景，你也能 hold 住。嗯 对， 是吧？ 对， 这些都是老同学，什么都跟着练的，嗯、老友记课也跟着练，匹配音课，他们都能抓住任何一个机会进行练习。那他不进步谁进步啊？ 当然了，对、嗯，所以，我觉得学的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状态。 对，状态要好，带着饱满的状态来学习，来练习。维、嗯、维说：“扔掉面子，放开胆子。”I enjoy losing my face。可 可以，这可以。 嗯，哎，送你一句话，伸出你的右手举到空中，一起跟我说脸是什么东西。一个道理啊。 哎，这人要是太要脸啊，真成不了事儿。 没错 啊，尤其学英语就是让你不要脸。嗯，是这个意思。好了，今天我们继续开始哈，另外一个情景，神龙大侠这不都出场了吗？接下来不就该反派出场了吗？啊， 没错， 反派是谁呢？就是那个雪豹，叫做太郎。此时此刻呢，他正被囚禁在啊这个查岗的大牢里边。 查岗 prison。 嗯，几十年以后呢，他是企图越狱的。其实他随时随地都心里都心心念念的要越狱。 prison break。 乌龟真人啊，是预见到了他可能随时会复出哈。所以这个师傅呢，马上就下令他的那只鸟叫 Zane， 嗯， 作为一个信使啊，去警告这个大牢看守，说你们要加强戒备了。但这个大牢守卫呢，一个 Rhino， 犀牛哈，特别不满意，被怀疑说啊，我们警戒能力不足。他非常自信的展示着这个身牢重锁啊，万无一失。但是没料到，什么万无有失，就是这个信使鸟身上掉了的羽毛呢，反而使得这个太郎。借此打开了束缚自己的枷锁，身上的机关最终是破牢而出。 是啊， 哎呀，这是今天我们这个情景呢，就是信使去送信儿去了啊。 对。 然后呢，这个很自信的这个狱卒就开始跟他俩直接有个对话，我们来听听看。 Wait! 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What? Double the guard?Extra precautions?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Absolutely not. Shifu does. I'm just the messenger.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Escape from Chorgum prison is impossible! Oh. Oh. Impressive, isn't it? Oh, yes,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One way in, one way out. 1,000 guards and one prisoner. Yes,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ai Long. 今天这两个人物其实都不简单。我们看 David 老师选这个片段，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两个人物，我们先把握一下。 嗯，首先呢，这个狱卒啊，狱警，他本身来说就是犀牛啊，扮演者本身又是一个黑人演员。这个黑人演员的话呢，身高马大，也将近是2米高左右啊。在这个配音的花絮当中能看出，这是人家选这个演员和这个角色之间有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演员和他这个要配音的人物个性之间的那种内在联系，才选中了他。所以选出来的人基本上在表达过程当中都能非常这个非常精确地表达出导演的那个意图。所以这里面这个黑人讲话，大家能感觉到，首先声音深沉有磁性，赋予力量，而且语言表达过程当中非常强势，啊，这个呢也体现出这种黑人配音演员的特点。黑人配音演员也分两类，至少是其中一类的话呢，我们说男演员啊，其中一类就是那种高大威猛、代表权威型的啊，像会场的主持人呐，很多的声音赋予磁性啊，然后呢有很强的一种震慑力啊。当然，奥巴马这个就职演讲现场开场都是黑人啊开场。Ladies and gentlemen 那种感觉啊。那么另外一类就是那种俏皮型的黑人啊，比如说 Eddie Murphy 啊 Chris Rock 这样的黑人演员啊，所以这个演员是特别有特点。 这里的这个 Rhino 啊，犀牛啊，因为他是一个狱卒，他又非常的自信， 嗯， 啊，然后又不容挑战的那种权威， 嗯， 啊，会比较自大一些吧。 是非常狂，而且他不是普通狱卒，他是相当于典狱长啊。 啊， 对。Zen 呢是信使，作为一个信使来说呢，他这个身份来讲本身是很并不是很差很低，但是在 Rhino 面前显得非常渺小啊，而且表现出了自己那种恐惧感啊。而他本身来说的话呢，和他比较起来，这个我们能感觉到 那么为了证明他本身不是那么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他的声音也要做得稍微怎么样，夸张的低一点，然后恐惧一点，能量也低一些。 哦，夸张的低一点， 对， 还恐惧一点，就是抖抖缩缩的那种。 大家练的时候，这两个就是俩极端， 哎， 一个拼命往上走，一个呢使劲往下压。 嗯， 怎么趴地上都不过分，那个怎么上天都不过分，属于这种状态。 好的，所以今天又是一个两个极端的挑战。嗯，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句话 ，Wait， 啊，这只鸟就说，等一下 ，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我呢，带来了一条师傅的这个信息。第一句 ，Wait，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再来。 Wait, 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一开始说了四个 wait 啊，等等。 嗯，是。我们看这句话啊，这句话呢，叫第一句话，我们看到了四个 wait。第一个 wait 啊，很害怕，特别恐害怕。然后后面才是 wait， 才是稳住对方啊。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那么。停顿在 message 后面，我们的关键词很明显 ，wait 是关键词啊 ，message 是关键词 ，master chief 是关键词啊。那么我们在停顿上刚才说了，在 message 的后面，前面的停顿的话呢是第一个 wait 的后面 ，wait， 然后是 wait 啊，三个在连在一起的。 其实像 wait 这个单词的话，如果你要读成 wait 也行，你要是把那个特音省掉也可以。 是。 Wait, 你也可以这么多， 对， 没问题。 是的 ，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这个 Master Shifu 应该是个重点啊，因为我是带着谁的信息呢？ 是的，而当我们在这句话训练当中的话，在节奏上我们看有没有特别难的地方呢？刚才说的 wait， 急了的时候 T 是不发音的啊，失去爆破，这个是没错的。那么会不会发这个音，其实有时候取决于现场的情感的变化。啊，那么它的强调是什么样子？如果快了，肯定就没有了啊。Wait，I bring a message， 啊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很明显，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特别明确的、有难度的连读和失去爆破，和加快的节奏。 I bring a， 这里可能稍微有一个 ，I bring a message， 对 ，from Master Shifu， 对， 这里有一个 bring a message， 对， 好，我们来听一下。 Wait, 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Bring a message 后面稍作停顿。 对， 好。 那这句话呢，在训练最难的是他的情感，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生活中真的很少有那种恐惧感，知道吗？就是那种被人逼着马上要刀架在脖子上的恐惧感，人生活中没这个机会。 对呀，而且他特别担心那个犀牛一巴掌把他拍死了。 只有一种情形，就是你爸知道吗？伸起手要打你，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等会儿，我想老师发的信息， 我会改的啊。然后这种感觉要有的话呢，你一定就能找着这感觉了。首先你要找到感觉啊。Please, I can change. Please, give me another chance.我会给我一次机会吗？哎，这样 带着哭腔的， 对， 啊，带着哭腔。 然后你找这种感觉，就是要挨抽之前的状态啊。Wait, 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啊，你用这个来带。 对，一下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个语境当中的恳求和害怕。 对，害怕、恐惧感、啊、 恐惧。 对，啊、想想你爸啊。 家有严父，你看，就是家中有严父啊。 对你妈也行啊。 好，第二句我们来看 Rhino 是怎么说的哈、啊。他说 ：“What double the guard， 加倍守卫 ，extra precautions， 特别的警戒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你的监狱呢也许不够牢固。”这是他在念那个信当中的内容啊。 嗯， 他是带着什么的语气啊？肯定是非常的质疑哈、啊。我们来听。 What? Double the guard? Extra precautions?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还算是中规中矩。 嗯，其实一封信是什么呢？是一方面，关键是读者的感受。那么，如果信表达的内容是 A， 那么读者呢？其实看到实际的结果是 C， 它中间还有一个 B 在里面啊，对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自己被怀疑了啊，所以他 他表达这种话，就说明他其实对这东西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不是认为是什么呀，可能说监狱不够牢固，而是认为他可能的，他可能工作做得不到位啊。对，他内心有这么一种焦躁的心情，所以他上来了有我，这时候大家的情感刚才就不一样了。一会儿练练情感啊，我们先看第一步关键词啊 ，what， 然后 double guard precautions precautions prison adequate adequate， 那么这样几个单词就是本句的关键词啊，把它们要读对啊 ，double guard precautions prison adequate。那么在停顿上来说呢，它停顿非常简单而明确啊，比如说 what 停顿 ，double the guard 停顿 ，extra precautions 停顿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停顿是没有难度的，是自然停顿。那么最后加了一个声调啊 ，may not be adequate。我们看有没有比较难的节奏上的地方呢？在哪里呢？ 一个 not 是不是要失去爆破？ 对，对，是的。May not be adequate. Not T 失去爆破。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嗯、 may not be adequate.、 嗯、 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失去爆破。 对， 好， 好，我们看这句话跟上句可就不一样了。刚才那个是恐惧、害怕，这个是怎么样呢？是一种愤怒啊，是一种什么样？带有一点。我们说带有一种不满啊，不满的愤怒。 至少他一开始是惊讶的， 嗯， 然后就开始有些说什么意思啊？嗯、说这话什么意思、 啊？啥意思呀、啊？这是嗯，所以那种不满啊，那股劲儿来了，摇摇肩膀，梗着脖子啊，这个大家练的时候要找找感觉啊。这个怎么才能找到这种感觉呢？就是你去买菜的时候，发现这豆角啊，昨天还2块钱一斤呢，今天就涨到6块了。而且那人还是你的好朋友，一直这么多年在那买，一见面问多少钱一斤呢，然后6块，然后你心巴嗒掉地上碎了，然后来一句 what 啊，急了啊，好吧，哎，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像你爸，这时候换成做你爸，你知道吗，说多少分啊，45，满分多少，100，然后你爸一听 what 啊，急了，哎，好，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要把自己的情感调动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我们一起走一遍啊。好，准备，好，一起来。What? Double the guard? Extra precautions?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哎，这时候呢，你要把自己的那种劲儿往上抬啊。对， 女生要是挑战这句话，可能稍微要底气足一点了哈。 这句话男生也很难，因为他本身这个人身高在那摆着，他膛子太大，膛大呀。他那声音感觉就是非常不好模仿，他声音又靠后又靠下， 从地底上上来的似的哈。 对， 声音从 Double the guards, extra precautions,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还鼻音也特别的足给的， 嗯，有这种感觉啊，惊讶又生气，但是呢，底气又很足， 还有加上了一种黑人英语的降调暗含着的在里面， 感受一下吧，再听一遍。 嗯 ，What? Double the guard, extra precautions。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啊，咱们不追求形似，咱们追求神似，好不好？ 走一遍 啊，准备。What? Double the guards, extra precautions.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接下来，他就继续说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嗯、 你在怀疑我监狱的安全性？第三句。 嗯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你看，就是那种一个字一个字都很有劲儿的那种。 嗯。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你都能想出这黑人长什么样啊？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啊。好，我们看关键词 doubt 啊 ，doubt 啊，然后 prison security security。如果我们想把这句话说好，你要把这个每个单词的这种元辅音的力量做足。整句话语调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声调啊，没得商量，声调。然后我们看这种节奏的处理啊 ，You doubt T 失去爆破 ，my prison security 后面没有，就一个点 doubt 啊。那么这句话的情感上来说呢，是生气的质问

另外一个角色呢，就是那种稍微轻巧一些，但是呢，他此时的情景中呢是非常害怕、很恐惧的。 嗯， 但是画呢还得带到了，但是又很恐惧， 对， 又害怕，哎，这种情感要把握到。嗯，我们看啊，大家说 LJ 说，感觉这两个角色的声音啊都有点魔性。 嗯， 有吗？ 魔性啥意思呢？ 啊，有点魔性。感觉是不是有点远，有点遥远啊？有点戏剧化，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后面跟魔性就多了去了， 是吧？后面还有。 太浪的声音也很有，这个段马上一结束， 他就放出来了， 超有魔性那段。 对，太浪狂笑着就出狱了。 对他出狱一出狱那一段就更魔性了，你听吧，那个绝对让 你说他派个鸟去干嘛？派个鸟去以后，好家伙，一个羽毛掉下去，太浪的锁给打开了。 对， 想都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哎，好，今天的精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来好好练啊，咱们下周见。 All right, see you next time.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给您介绍的冬奥明星是俄罗斯籍韩国裔男子短道速滑运动员，出生于1985年的安贤洙。在2006年都灵奥运会上，安贤洙代表韩国获得短道速滑男子个人1500米、男子个人1000米和男子5000米接力三个项目的冠军，以及男子500米的季军。2011年安贤洙加入俄罗斯籍，并出战2014年索契冬奥会，并获得男子个人1000米冠军以及1500米季军、500米冠军和5000米接力金牌。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更多有关于安贤洙的英文介绍。 Born in 1985,Victor An is a Russian short track speed skater of Republic of Korea descent. He represente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t the Torino 2006 Olympic Winter Games and won gold medals in the 1,500 meter and 1,000 meter and 5,000 meter relay of men's individual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as well as a bronze medal in men's 500 meter game.好了，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出现的一些重要词汇。首先来学习一下 descent 这个单词。descent 的拼写是 D-E-S-C-E-N-T。descent。descent。descent 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个名词，它的意思是下降、倾斜和血统。那么在今天的句话里面就是血统的意思。Victor An is a Russian short track speed skater,of Republic of Korea descent. 他的意思是安贤洙是俄罗斯籍韩国裔男子短道速滑运动员，也就是说他的血统是韩国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